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毅成。 好，第三節翻嚟。 咁頭先咧就講金門大學啦。咁嗱，咁講翻啦，就係我哋喺2020學年嘅，即係9月開學嗰個學年啦。咁咧就開始報名噶啦。咁咧就係大家咧就上網填表。咁咧就係去呢、這個海外聯招會個網站咧，就係先填表，跟住將所需嘅表格印咗嚟，就同埋你哋嘅文件咧，就係喺3月份咧，就係攞去依個海防道海防大廈嘅 海華基 服務基金就交件嘅。咁咧頭先講咧，就金門大學咧，咁嘅金門咁細地方咧，佢都有間大學。咁因為就當地人講咧，就我哋金門其實傳統咧都係著重讀書嘅嗱，即係大家唔知 真嘅真嘅真嘅真嘅， 即係大家唔知道原來朱熹啊嗱，即係大家唔知道宋代大儒朱熹喺金門咧就係有教書嘅，教過書嘅， 冇錯啊，冇錯 啦。咁所以金門人咧就好自豪，就係我哋其實係知書識禮嘅，所以佢哋咧就喺當地咧就人少少到啦，就都整間金門大學咁啊國立嘅。咁咧就當然啦，我哋喺佢哋台灣本地生嚟講就即係遠少，但我哋係香港去嘅學生咧就好過癮嘅。原來去金門大學咧讀咗4年咧，可能係台灣本土未去過。 我唔奇啊， 唔奇啊， 因為你而家即係你 隔咗個海峽啊， 走由福建嗰邊過去啊嘛， 係咯， 咁就係咁講嘅。我其實你唔好以為冇香港人都讀書喎， 有㗎， 我都識好多㗎嚇， 有幾廿個嘅。 咁但係好處就係即係如果作為家長嚟講咧，嗱家長嚟講啊。我覺得就好處就係咧，嗰個地方其實咧，你都好難壞得去邊。係 民風好淳朴， 你搞唔到，你搞唔到啲乜嘢。 你冇花天酒地地方，你去到台中啊，即係台中你都仲話有啲咩即係 金錢炮啊？ 金錢炮啲 去唔起嘅咧，唔起 嘅。 我哋接唔啱開啱。 唔係真講，係嗰啲地方係即係比較郊外啲咧，淳朴啲嘅。 即係你話甚至去到 即係類似 長嘅 雪豆腐咗喎，大佬。 暨南國際大學咁樣啦，即係又要談下邊。喂，你都可以上上落落。 你喺本土，你有部車，你去邊都搞得 就搞掂啦。 你成個金門島裏面， 好簡單啫。即係以香港概念，嗰度長洲嚟嘅，就係咁啦。 大嶼山 啦，大嶼山 橋嘅大嶼山， 係啦，大嶼山啦咁樣。咁同埋佢一個阿三哥講得啱啊，金門咧係一個啲出讀書人嘅地方。 係。 咁後嚟咧就讀書人，即係嗰科舉完咗又出咗咩人咧？有錢人。 係。 好多去南洋嘅人咧，譬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啲，其實好多金門人。 係。 即係佢認佢自己係閩南人啫，但原來你發覺個祖籍咧係金門嘅。 唔係，都係當時以往咧，金門屬於閩南噶嘛，所以佢認閩南人冇錯㗎。 係啦，係啊。咁同埋咧，佢好得意嘅喎。佢原來裡面有一種馬咧，係後嚟到國軍去到嘅時候咧，先發覺，即係嗰國軍嗰個將領去到見到金門嘅馬，佢叫金門馬。一望到， 金門點解馬？ 金門有馬，佢大嗌咗一聲，唐馬。 嗯。 哇！原來呢個品種咧，就係唐朝咧一路流傳落嚟福建，由福建帶咗去金門。咁但係跟住金門就由於即係與世隔絕咧，即係比較偏遠少少。竟然呢個馬品種咧由唐朝保留到落嚟到現在嘅。咁啊，亦都係咁個我睇過佢個胡連章嗰本書咧，有個小插曲，我覺得係好過癮嘅，即係其實當時個米唔夠啊，米唔夠咧，咁 就派咩俾嗰啲軍事啊、嗰啲軍人啊、將領嗰啲食咧，就係、是、麵條。咁、 嗯 哦、其實以前咧，其實喺金門駐守咧，係有兩大類嘅軍人咧係最多嘅、嗯，一種山東籍嘅，一種廣東籍嘅。咁而你話同香港冇關係咧，話俾你聽，喺最後退守條頸嶺剛剛。條頸嶺剛剛退守在香港條頸嶺的時候其實是有船離過條頸嶺問你們有沒有人上船去台灣、 嗯、 但那個其實有些困困地的他就不是去台灣就去了金門、 嗯、 但那時有記錄是有3000多的在條頸嶺的就是 我明白摩星嶺時代不是條頸嶺 時代條頸嶺時代他說條頸嶺 條頸嶺是後一 點的後一點就是可能5-6年的就在那裡再招了有3000多個兵就去了金門打仗的3000多人的咁就廣東人去到那裡呢就吃麵條是吃不慣的頂不順吃不慣麵條咁就山東人沒問題但米始終給不到你嘛咁、嗯、就沒有米吃咁樣就都係講緊頭先我哋話連釀米酒都不夠米咁就要用呢、這個慳啲米嘅唔係慳啲買酒嘅錢、嗯、啊咁就攞去嚟買米㗎嘛咁跟住呢就問題就係、是廣東人冇嘢食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我哋廣東佬就好犀利嘅，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啦，撚都食嘅咁樣。咁後嚟發現咧，金門即係福建人就有一樣嘢唔食，咁原來搞到個山原就好鬼多嘅，就是、蛇。咁啊，第一咁佢駐守嗰啲就喺嗰啲山，通常嘅駐守都喺山啊、山洞嗰啲，好拉多蛇噶嘛。仆街，原來金門有啲成百斤嘅大蛇嘅大網嘅網蛇，照嚼。咁啊，屌嚼到咧，咁當年有咁多兵，佢喺香港100,000駐軍啦、嗯，我就打你就即係一半，有啲係山東，有啲廣東，有啲其他嘅其他嘅省份啦。咁廣東兵都可能有即係20,000-30,000嘅。咁20,000-30,000廣東兵去食蛇咁樣，人屌食一條都食20,000-30,000啦，仆街咁樣，咁就捉好啦食，食到咧後嚟隔幾個月咧，金門就發生咗呢個鼠疫，咁後嚟先研究過，原來金門成個島咧係不能接受超即係、就是、個限量係唔可以多過200,000隻老鼠，係啦，一多過200,000隻老鼠咧，咁就仆街，但係廣東佬就屌即係。老鼠的天敵就是蛇嘛，但是蛇的天敵就是廣東人嘛，如果你一就殺死廣東人，一就叫廣東人不能吃蛇啦就不讓廣東的駐軍再吃蛇，咁先解決到呢一個鼠疫的問題啊，咁樣 吃蛇吃狗咯。 其實 我諗根本都冇乜狗， 冇乜狗啦，你唔會有野狗噶嘛。 咁我有個學長咧，就是、當兵就係金，就去金門。咁啊，講啦一次，即係啲嗱廣東軍咧，即係廣東兵咧，即係嗰陣時都仲有啲未退役嘅，即係啲老人家嗰啲。咁啊，佢咁廣東人最叻係乜嘢咧？當兵火頭大將軍真係即 係真嘅真嘅。 係啦，咁佢啊今日嗰啲湯好飲啊，當兵冇嘢好食噶嘛，咁啊個渣要鬧嘅渣一鬧，一個狗頭冧咗出嚟。咁、哦、台灣人咧唔就即係台灣人咧就唔食狗，唔食狗噶嘛，即係食點得少，唔係就係好少嘅。咁啊，真係會嚇親啦！ 唔係咁喺嗰個物資缺乏年代啊，加上嗰時打仗嘅時候咧、嗯，即係真係冇嘢食嘅時候，其實即係食狗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嗯嗯、 但係我哋講緊係嗰陣時已經80年代嘅啦， 唔係都係正常 的。係啱啱先起飛啊，大佬！ 咁就已經講，即係我第一本書裏面提到呢一啲嘢啊，同埋嗰時嘅金門嘅生活同即係呢個叫外島咧，同埋本土咧都係唔同嘅。其實咁啊，金門以前係一個軍事嘅禁區啦， 前線嚟嘅， 係前線嚟㗎。即係你嗰邊咧就 佢解禁要去到1994年先解禁嘅， 直情係去係一個係冇地方法院嘅，即係軍事法庭。係 冇錯， 係軍事法庭。 即係你甚至係啲平民咧都係上翻軍事法庭嘅嗰度。咁係即係有乜嘢咧？咁所以咧當時嚟講咧，嗰啲人咧就即係當兵啦，就派入部隊啦，就係又係抽籤嘅。咁啊抽我哋稱為金馬獎， 係金馬獎嗱嗱呢個我想講講啊，三哥知唔知原來咧，即係原來喺我記得1980多年嘅時候，嗰、那個時候其實台灣好多即係已經叫接近戒嚴啦，但係原來金門咧仲係未嘅， 係， 所以嗰度屬於金軍事區嘅。原來假設大家都係當兵，都係逃兵，都係逃兵咁計、原來喺本土逃兵個罪行。 是不夠金門逃兵那麼大的， 你金門逃兵是打靶的， 金門逃兵是戰區是要打靶的、啊、但如果你在本島、逃兵呢，就可能坐監就算數的、原來是嚴重很多的、 但當然去到即70年代尾或者80年代就不會有這個逃兵打靶出現、如果以軍法處置的話是可以打靶，還有那邊即依然是 軍事法庭，即軍法處置的、真的咁同埋咧，嗰啲就講下即係嗰啲啊，援將軍同金門有關啦。咁啊，先就講到去嗱，咁啲駐兵，咁金門人咧有啲咧本土人咧好叻嘅揾錢。 哦，咁啊係啊，嗰十萬駐兵啊， 你諗唔到嘅。啊， 講嚟 先人跳 嚇、啊，先人跳啲軍人嚟咁樣夠姜？ 就係、是、因為你軍法處置嘛。啊，軍嗰啲有啲女仔。哎阿兵哥嘛，龍阿龍石你咁嘅過嚟㗎，傾傾偈㗎。 你肯定 我， 屌你，你肯定係女仔嚟㗎咩？屌你，整咗當兵三年，豬乸當貂蟬。 係啦，嗱， 屌你，可能嗰個豬乸嚟嘅喎，屌你老母，你摸我嘅豬乸咁樣。 阿兵哥摸我，你大劑啦。嗱，你一係咧，嗱咁啊，就通常咧就 哇咁樣屈人啊！ 喂，唔係喎，見唔見有套片係講過呢樣嘢，即係講嗰啲即係有一啲女仔嗰時喺為士兵去做 嗱依個咧就 茶室啊嘛嗰啲 嗰個就我係叫 我唔記得套嗰套係叫咩 春秋茶室啦， 唔係我唔記得咗前幾年 舊年啊，柳城就一套啦，就是《軍中樂園》啦， 《軍中樂園》對， 咁咧就一個佢有一個型叫八三一型嘅，啊八三一啊八三幺， 但係呢個係而家金門都有喺度嘅， 仲喺度， 唔係有呢個紀念館， 有紀念館係啦，外國應該冇噶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當時嚟講咧就係、是、會係會喺本島啦，咁就招募一啲性工作者啦。咁但係第一類喺台灣咧，其實以前咧係發牌仔嘅，到九零年。90年代都仲有嘅，即係合法嘅，要領牌嘅。咁咧就係招募去即係金門啊、馬祖呢啲前線啦。咁就解決呢啲軍人嘅性需要嘅。咁我哋其實我都即係當年去金門嘅時候咧，都有問過嗰啲即係問司令啊嗰啲話。咁佢哋嗰啲八三幺演，即係嗰啲裏面咧，咁都有軍階嘅喎。咁入去使唔使同敬禮先㗎？咁當然大家都笑視之啦，咁樣。 其餘我哋冇敬禮好啦，咁我哋即係金門。 嗱，先講金馬獎啦。 講金馬獎啦。 金馬獎咩咧？就係、是、金門，另外就係馬祖。咁都係喺金門都都喺前線嚟嘅，即係喺游水合就去到福建嗰邊嘅。係啦，咁所以金馬獎當時咧一抽籤。啲人即刻喊嘅，即係見到即刻喊嘅。 唔係，所以其實有啲人係唔知道嘅。嗰時其實好多嗱，你嗰代可能係好啲啦，咁樣比你再早一啲嘅僑生咧，去到要服役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知嘅，好比較中意將港澳生咧係送去呢啲外島嘅。因為佢反正佢放假都唔需要翻屋企。 嗱咁嗱。所以就因為咧，我哋如果自愿役，即係我哋留低嘅話咧，咁我哋自己係即係所以去當兵啦。咁咧就我哋可以揀兵種嘅。 啊，因為我識有一啲早期喺台灣嗰啲咧，就其實知道佢香港人咧就送 Q 咗，送 Q 咗去 可能就氹佢啦嗰啲。 送金門。 嗱，一般香港人咧留低都係做空軍多啲，因為空軍咧就舒服啲啊嘛。 係啊 係啊。啊，咁就唔需陸軍咧就慘啦，你就成日就要出操啊嗰啲啊，咁空軍你做後勤嘅啫，唔會俾你上揸飛機上天噶嘛。 係啊，成日以為啲空軍屌下面打飛機嘅嘢。 飛機你望唔到啊啲。 起真 係做下嘢。企索垃圾咁嘅咋？ 哦，唔係喎，呢間空軍都好忙喎，成日繞台，你又要除飛㗎啦。 嗰啲飛官啫，唔關下面地。 好啦，咁啊，我哋落去我哋第三個嘅第三節主題啦，就係台灣另類嘅旅遊啦。係。咁點解會有呢個咁嘅介紹咧？就話我而家好多人都講啊，去夜市啊啲嘢咁樣。呢啲都係一個好地方嚟嘅，咁樣。 但 係 呢啲比較常規又熱門啦。 有冇？即係咁講，三哥有冇另類玩法啊？我嗱唔係講緊玩屌， 唔係玩女啊，唔係玩女啊，金錢炮啲唔使你， 唔係林森北路金錢炮， 林森北路都冇女。 嗰啲就嗰啲係我哋私底下介紹嘅。 另類咧嗱，當 以前咧就係興登山啦，咁但係登山就即係唔係好合適適合我哋香港人去嘅。咁因為佢嘅登山咧唔係我哋琴日去獅子山啊嗰啲咁算嘅，佢啲咧係孭曬全副武裝咧行過三五日嘅要上山。咁就嗰啲咧就未必唔識啦。咁就譬如你上玉山，你唔係話人去你去？ 哇！唔好玉山即係3000多米， 3900幾啊！ 即 係高山症 嘅嘢。咁講咧，台灣好多地方都會有高山症。 係啊， 係啊，你會見到個包薯片會自己爆嘅。我真係夠見到一個爆啊！就嗰個薯片喺個車度會漲到咧，好似個氣球咁樣。即係再唔食佢爆嘅，我唔知做嘅咯，唔係佢爆嘅，即係爆俾你。 咁同埋你話啊，我自駕遊咧，你留意下啦，汽車都有高山症嘅，因為你高山咧嗰個 燃燒點 養分氧氣少啊， 氧少， 咁你架車咧就燃燒唔夠嘅， 係嘛？俾一攤獎。 好啦，咁啊，我今日所講咧呢個就係呢個另類遊咧，就係講緊一啲露營，係啦。咁啊，喂，露營有乜嘢好介紹？因為頭先阿三哥你講登山。啲行3、5、7日嗰啲，喂唔係好合，即係唔係好啱 一家大細， 一家大細或者帶個女朋友啊，或者幾個朋友仔咁樣啊，咁嗰啲屌，咁你一定係要志同道合，有啱上下功力嘅行山客咧，先至可以參加嘅。咁有啲乜嘢可以大眾化少少咧？所以我就今日會介紹露營嘅。不過露營之前咧，首先你要有車，有車就要有車牌。咁啊，三哥講一講。車牌呢一樣嘢，香港嘅車牌喺台灣點樣可以揸到車啊？ 嗱，時代唔同啊，咁而家咧就 國際牌點樣係啊？ 就 依家國際牌得啦。 好似認香港牌唔使國際牌喎，而家 係啊， 而家係喎，唔使國際牌喎。但當然你穩陣啲攞個國際牌嘅穩陣啦。 因為咧，其實法例可能就已經有咁嘅更改，但係租車俾你哋公司咧，就未知道可能佢仲行緊舊制，你即係冇話同佢拗呢樣嘢。佢要國際牌嘅，你就申請個國際牌 攞定過去，穩陣啲。咁因為而家現今啊，就據說啦，就係已經係修改係認香港牌，你淨係去海嗰邊咧自駕遊嘅。咁嗱，嗰邊如果露營咧，就地即係台灣地方就好大嘅。咁但係咧，嗱，老實我嗰個年代咧，就露營嘅地方唔係太多。 而家好多，所以我今日想有另類旅遊介紹。 開發而家開發好多露營點。咁以前咧，即係可能就係一啲咁嘅遊樂區啊，咁就裡面咧就有即係整個露營點俾你，就你營都唔使鬧㗎啦，嗰邊去租埋俾你咁樣。 係啦，係啦。 咁而家咧就開發咗好多新嘅一啲旅遊點，就即係野外咁樣，咁你就自己去嗰邊搭營啊，去喺嗰邊即係開爐啊咁樣。 咁啊，呢個咧就係三哥講嘅就係露營啦。呢個露營就好似香港咁樣。咁當然咧有一啲露營區，你話齋係會設去安排埋個營嘅。咁但係你都要安排啊，只揾啲嘢食啊嗰樣嘢。咁但係始終都係唔方便。雖然你揸車去到個營區咧，始終都有啲唔方便，就係我唔能夠自由地去唔同嘅地方。咁我所以就話。今日介紹就是一個叫露營車的嘢。 係。 咁我睇過啦，個租金其實唔平。 嗱，依個露營車咧，即係應該都係近依10年左右咧，先至開始流行嘅。 嗯。咁有幾種露營車嘅，一種咧就係你本身架私家車後面再拖一個 caravan。 而家就比較流行一種做法。 嗱，呢個係其一種啦，呢個第一種啦。第二種咧係成部車。就已經有個後面一個大，即係其實幾大部嘅，就有埋個箱嘅。 即係大家睇呢啲 西片 啦，你會見到啦。 第三種咧就係一種佢由好似貨 van 咁改裝嘅，但細架啲嘅，咁嗰啲露營車嗰種嘅。咁嗱，第一種有個缺點喺度，你即係台灣原來你揸住部車後面拖一個 caravan， 你租一架一個咁嘅 caravan， 其實個裡面設備很好嘅，浴室、廚房、床。基本上你四個人是完全喺夠喺裏面生活嘅，有個雪櫃，咁樣有沖涼嘅設施，有馬桶設施，咁你嗰個租嗰個嘢租就都大概6000蚊台幣到一日，係啦，咁你就大架車你自己另外租啦，咁你就拖去。壞處就是其實呢啲係上唔到山嘅，即係頭先我哋講緊海拔2000啊3000嗰啲上唔到嘅，因為你大家上過台灣嘅山路知道咧。佢個山路嘅扭法係會有一啲係直情180度咁樣扭嘅，嗰種車係仲要係斜緊嘅喎條路，咁樣180度，其實係上唔到嘅，係唔好諗啦，上咗去死緊嘅，上唔到上到去落翻嚟嘅。 因為你自己本身你拖咧，用自己架私家車拖。 咁嗰個你嘅私家車唔係貨車， 係啊，同埋台灣你知道啊，拖舊呢嚿嘢咧。是另外需要有另一個牌照的，那個國際牌包不包呢就要看看了，這樣就但 這些就合適是什麼呢，就是海邊啊， 對，走海線啊， 是 的，是的，那三哥說走海線呢，如果你不想上山而走海線的呢，這部車是非常之舒適，也都是一家大小呢是可以一個另類的旅遊，你不需要去租酒店，那剛才我說第二種呢是部大一點的，它裡面都有齊那些設施的，那些設備的，那那個車就可以上到山，可以上到山，而那個車就比較贵啦，要8000至9000，有啲甚至有10000蚊一日嘅台币。咁佢可以屋企一家四口。其实你系喺嗱好处就系你无论你知道你上山咧，嗱三哥我哋都读过 geography 啦，每1000公尺高1000公尺嘅山就比 減 六度嘛，減六度，即係如果 大概兩百公尺一度啦。 係啊，咁啊二千公尺嘅山咧，其實好簡單，你就要上宜蘭嘅太平山都已經2000公尺噶，2000公尺山就減成12度。即係換言之，如果你係喺冬，即係秋冬去咧，下面係講緊20多度嘅秋涼咧，你上到得10多度嘅啫。 係已經冬天嗰只 feel 嚟啦。 即係特別 即係等於你喺阿里山，你喺嘉義沙，你上到去夜晚得個15度到嘅。 我試過啊，我喺台中出發，著件短袖衫，廿幾度，上到去 邊度啊？ 嗰晚凍到。 你上咩山啊？台中。 唔好高嘅咋，即係南投嗰邊咁啊。 哦，你潭潭寡知咯。 所以高嘅咋，所以我夜晚凍都得。看看哇，10度不夠， 所以我就建議就係頭先我講嗰度係第二類同第三類嗰種車。咁你上到去咧，其實咧佢有暖氣嘅。咁你即係你見到你會可能喺個營區或者嗰個地方，你停咗喺度喺嗰度過一晚夜，你會見到即係冇光害嘅星星嘅天空。係啊，咁跟住咧你就喺裡面好 enjoy， 同一家人去煮下飯、煮下嘢食啊，咁喺嗰度即係點個火嚟睇睇。咁你見到其他營地嗰啲朋友咧，就好似阿三哥咁戴唔緊嚿衫咧，就喺凍緊到黐叔叔咁。 係啊， 咁自己就好舒服咁住喺個即係有。 夏天咪好咯，哇涼曬！ 而家台灣咧就都有依啲不少依啲咁嘅林場咧，即係有提供依啲咁嘅場地，即係你嘅車入 埋。係啦，冇錯冇錯， 佢搞好咗嘅，近呢幾年搞咗。 即係林場咧，去又有啲咁嘅營區俾你睇下，咁本身亦都有啲即係有啲宿營嘅地方嘅。 係啦，咁另一種咧就頭先講話第三種嘅露營車啦。露營車就其實佢冇頭先我講第二部嗰啲咁好設備。它的設備可能只是有個小小的主食爐，有個雪櫃，有可以移動到整一張床咁樣，但係你可以睡在個車廂裡面，但係咧個嗱租嗰只係平啲嘅，但係就問題即係可能都係5000蚊到一日啦，咁就但係就佢個壞處，佢冇廁所嘅，亦都冇呢個浴室嘅，咁就必須要停在你剛才講嗰啲 臨場啦， 咁因為個臨場佢會提供到食水啦，有廁所啦、浴室啦呢啲俾用嘅。咁如果你租你用呢種車，你唔去呢營區臨場咧，你就要另外自己諗辦法整一個流動廁所，即係個盒嗰啲咧，同埋或者點樣再整一套露營架撐咧，可以俾你充到糧嘅。咁但係呢種咧就係、三哥話齋比較適合咧，就揸到去一啲多人嘅營區，即係嗰啲營區就可能很好嘅。你揸落去就好，有其他家庭一齊喺度，即係都係同一個地方露營。 依啲冇水沖涼，你唔好諗住我上到山咧，可以我去山溪水沖涼，凍死你！ 沖唔到嘅，凍死你！咁就所以我話最好嘅選擇咧，就係、是如果走海線就拖一嚿嗰啲就最好啦。咁另外你都要有嗰個牌啦，即係個駕駛嗰牌。如果走山線海線一齊咧，其實第二類咧係最正嘅，而嗰個價錢我覺得係最令到你減少頭痛，你就只係可能係8000至10000蚊台幣咁啊，一家人租佢一日，咁其實即係唔係租一日咧，即係租幾日啦，咁樣幾萬蚊台幣咁樣租幾日，咁其實你已經走咗好多個地方，去咗唔同嘅地方，咁同埋佢可以幫你節省咗好多你其他嘅交通費，咁你亦都可以沿住海線去玩。 如果係香港人咧，我就唔建議咧，就去即係比較偏山區嘅地方， 係 因為嗰啲即係一咧即係左睇右睇啊，咁同埋啲山區啲路咧係 都係崎嶇啲嘅， 崎嶇嘅 係窄啲啦，崎嶇咁啊啲路即係路面都好嘅，咁但係咧就係嗰啲係比較窄啲， 啊，咁同埋即係交通狀況係唔同啦。咁即係你出外嘅， 我 開心嘅啫，即係唔好去啲即係有啲高危嘅地方。 我反而我試過就話，我覺得上高山係有高山症發作嘅。 嗯， 我就係上一次上太平山，唔係好高嘅2000零。我是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事，一路繼續走，在個山上走，突然間又看到有個地方有些很漂亮的湖水，一個流下來的河，它聚了一些水在那裡，很清澈很漂亮。你說真的水真的凍的，即是冰的，夏天來的，那時八年的， 是 我對手下去很涼。其實我本來動作想蹲低去烏低浸淡水，我蹲不到，即係而家發覺我應該係高山症問題啊，係高山症問題。 咁你其實咧，你會發譬如行兩步啦，你個頭係脹嘅。 我冇特別去察覺呢樣嘢，所以我就冇咁大感覺，因為都唔係好高。我發覺原來係踎唔到啫，係踎嗰個係最嚴重咁樣。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要上山呢度嘅話咧，就要考慮到，即係你可能一家大細，你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嘛，有可能有年紀大啲嘅，或者有啲好細個嘅，咁呢個要注意一下呢個嘅健康狀況，先至考慮上山啦。 上到離山咁樣啦，架電單車咧，我哋嗰陣時啊揸電單車上去。連啲油都唔到嘅，即係佢燃燒唔到啊，燃燒唔曬唔夠氧。咁咧去到嗰上到離山嘅時候，啲揾啲車鎮師傅咁點解會咁啊？哦，攞咗隔塵器。 哦，攞隔塵器等多啲空氣入去。係 多啲空氣入去，又好啲。 所以咪即係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有少少嘅嗰啲小秘訣嘅生活小秘訣咯，咁樣。 係啦。 咁另外咧，頭先 Kenny 又提到一樣嘢，我覺得呢個又正嘅喎，就係頭先 Kenny 講野溪温泉。 系 嗱，温泉大家知道，但咩叫野溪咧？咁样啊，跟你讲啊， 野溪因为咁嘅嗱，即系大家都知道，又要读下地理。台湾就喺地震带啊嘛，地震带不外乎有几样嘢，除咗地震有火山，有火山自然有温泉嘅， 唔系有火山自然有地热，有地热 自然有温泉。系我跳咗，费事即系讲咁啦。咁其实台湾由南至北都有类似啲嘢嘅。 系 咁但系我近排即系睇 YouTube 咧，又唔知点解突然间就。啲人咧就去揾野溪温泉，因為即係大家浸慣咗咩北投啊、烏來就規範咗，就覺得冇乜新意，咁又要去啲野溪，咁嗰啲就即係又幾俾人感覺就比較純天然，又好自然嘅嚇。 即係野溪嘅字，簡單嚟講就係、是。叫做 野外浸温泉， 咁啊同你日本嗰只叫公眾式嗰種浸咧係唔同喎，係完全係行咗啲即係嗱講得衰啲，講簡單少少，就係話而家我哋行上山揾個山坑勁游水一樣，係 啦， 問題嗰度唔係山坑係温泉嚟嘅， 係啦。當然啦，有啲有冷泉，有啲有熱泉，你即係有啲好似阿張生凍到你阿媽唔認得嗰啲，亦都有啲真係綠熟食雞蛋都得嘅。咁我近排睇到啲都比較偏北部嘅，可能北部啲山路比較易去到嗰啲野溪嗰啲位啊，即係冷度。 南頭都有。 咁但係因為我睇片多喺邊度？陽明山嗱，咁陽明山台北陽明山點啦？陽明山嗰度有咁多故居又大，你點樣去都比較易啦。 真係要捐窿捐下運啊！ 即係捐窿嗱，所以我奉勸，如果你真係想去嗰啲野溪咧，你最好參考人哋。即係佢哋另外仲有個網址話俾你 exactly 個位喺邊度，人哋有 Google Map 嘅，就千祈唔好自己唔好盲中中走去新發，因為你純粹享受啫，你唔係要發掘嘢，同埋你唔係在地人，你唔係在地人，你係唔知嗰啲氣候係點樣嘅。 如果温泉嚟講咧，嗱，你頭先講嗰啲野外啲啦，咁有啲就即係香港人唔熟悉 嘅， 但係通常咧去清境咧會經過個地方咧叫廬山嘅，咁啊叫廬山温泉有出名嘅。咁但原來最正嘅台灣最正嘅温泉係邊度咧？唔係北投， 咪啲人熟嗰啲啊？ 唔係廬山，係一個叫谷關嘅地方。 嗱， 谷關咧，咁就大家知啊。頭先我講離山啦，就喺台中上離山嗰段嗰個路口嘅，即係環嗰個叫中環公路，中部環公路嘅口，而家封咗路㗎啦。咁啊就嗰度上唔到去咩？上唔到去㗎啦。咁咧嗰度個地方谷關，咁啊日本仔時代咧。 日本仔評為是全台灣 最好的 日本人最識泡浸温泉，而且那時候台灣的日本人呢都是高，即一般的 高官 去你都說這個是最正的温泉來的，在谷關，大家可以即下次去呢不妨留 問一下啲高人指點， 山谷的谷，山谷的谷，谷關。 不過都是節目差不多了，我都說了，如果大家要野溪温泉的時候呢，就是要上網做多啲資料嘅，因為最好有啲地方，因為有啲地方佢唔係話即係， 有啲咧就有啲真係好啱啱一個淺嘅水潭，即係淺潭。 你唔好諗住， 有啲咧就好深嘅，各位觀眾話你聽。 有啲甚至係嗰個地方只係用啲船出嚟嘅咋，你想要將佢注水，你想 要搭嘅係啊，有啲要搭嘅自己只有圍圈啊， 係啊，同埋咧温泉好熱嘅，你冇啦，少去啊， 即係拍片拍片嗰啲就拍得好靚啦，你自己浸落去另一回事啊。 以往咧，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嘅體驗。不過以往曾經都有試過發生過咧，就係話呢啲野溪温泉，因為佢水地震大，佢其實嗰附近嗰啲沙石係比較 鬆嘅， 所以有試過有塌。 塌一係咧就突然間唔知點解浸浸下，好似炮突傳咧，噼里啪啦咁起到咁多嘅，因為 煮熟咗啊， 煮熟咗。 咁呢個係要注意，不過係一個好嘅體驗。 好體驗， 係啊。 咁亦都有啲地方咧，佢個野溪温泉咧就唔難嘅，好似烏來嘅野溪温泉咧， 有啲 係其實比較近， 好多 近民 居。近民居係 咁嗰度咧，烏來邊咧就其實都幾出名。 新店作落咯，就係。 係啦。 咁大家可以試下去 search 下呢一啲。 有啲嗱，都係講嗰句。搜集好多資料先得，千祈唔好枕冇我 咁樣去。咁亦都咁講啊，可以透過我哋頭先嗰個旅行車嗰個活動咧，去揾呢啲温泉，亦都可以喺個地方附近露營，咁啊非常之正啦。咁樣另類嘅， 記得著呢個泳衣，千祈唔好著赤條。 另類嘅台灣介紹咁樣，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樣好，呢個今集差唔多， 好，下次 再見， 好，拜拜。